嗨，这里是猫宁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第九讲《义和团运动》。庚子之变，也就是常说的义和团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们过去讲清末有两次革命高潮，它就是其中之一。义和团运动兴起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一，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了整个朝廷的政治出现反动和保守势力的回潮。其次，随着基督教势力进入中国，民教冲突逐渐呈现扩大之势。民教冲突的产生，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之后，中国逐渐取消教禁，天主教、新教再次进入中国。我们前面讲过，在康熙、雍正年间，由于礼仪之争，朝廷曾下达了关于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诏令。在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一直是可以传播的。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初，宫廷里都有很多外国传教士。虽然在禁教的诏令发出之后，中国境内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传教士，但禁教政策的确直接打击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势头，只有少数东正教教徒可以在中国活动，但他们的势力原本就小，即使不禁也没有多大的影响。黄埔条约签订之时，法国还是罗马天主教教廷在欧洲的主要护教国，因此他特意在条约中强调了这一点，要求中国重新开放教禁。当时中国没办法拒绝法国人的这一要求，而且当时国内已经有许多传教士在秘密或者是半公开的活动，所以也就答应了。基督教全面进入中国有几个途径，实际上在开放教禁之前，一些新教的教士们已经进入中国了，他们是以澳门为据点进来的。广东这一带一直有洋人活动，官方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或者是医生。我们今天翻阅史料发现，当时很多传教士都是以医生的身份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的，所以至少是在广东，新教传教士在黄埔条约签订以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在中国沿海已经有很多活动，但是正式的解禁还是得到1844年以后。解除教禁之后，基督教的许多教派重新进入中国。在西方宗教的大规模回潮过程中，天主教所面临的问题不像新教那么简单。新教传教士到了某个城市，一般就是租个地方，开间诊所，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教。但是天主教不同，天主教传教士此前来过，而且历史比较长，只是由于礼仪之争才被清政府赶了出去，所以他们曾在中国留下过很多房产。现在天主教回来了，就希望清政府发还那些房产，所以一回来就与地方政府发生了冲突，当时被称为还堂纠纷。还堂就是退还教堂。要知道，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向地方政府要房产也不是凭空胡话，他们还真是一直保留着100多年前的房地产契约。但是这么久过去了，物是人非，很多房子都没了，在清理房产之类的不动产就要大费周折，非常麻烦，所以还堂问题一直没能妥善解决，这就不断激化着天主教与官府地方的矛盾。19世纪60年代以后，太平天国被扑灭。太平天国给人的印象，尤其是给中国士绅的印象，乃是披着洋教外衣的土匪。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几乎将一切的传统文化毁灭殆尽，故而士大夫对洋教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而且士绅也分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天主教、新教等等的区别，他们大多是笼统的以洋教对待。其中冲突最直接的就是洋教中的一种天主教。前面讲过，天主教的传播方式与新教不同，新教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 甚至是采用一种中国传统中的那些行善的方式，慢慢的扩大影响，而且基本只是在城市里传播。天主教呢，则比较愿意深入农村，一竿子插到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绅在城市中的权力一般不是很大，乡村才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天主教在农村马上就和士绅产生了冲突，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士绅们直接将天主教视作挑起农民造反的恶势力，是到中国来毁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士绅会很直接的把拜上帝教的罪过加到天主教的头上。所以，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持续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教冲突。所谓民，就是指一般的老百姓以及士绅，而教就是指信教的民众和教会。民教冲突就是百姓士绅和天主教教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是很正常的。明末利玛窦等人刚刚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时，中国的老百姓就常常把他们所传播的宗教理解为中国的佛教或者是道教。稍微懂一点的人，至多将其理解为同样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拜火教。很少有人会很正确的理解这个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天主教跟我们中国的这些宗教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硬性的宗教。为什么说是硬性的宗教呢？因为天主教一直试图进入社会的底层，然后建构一套非常坚实的组织框架和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是坚实的，因为他们是高度排他的。当时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已经合流了，特别是在江南，某间庙到底是由和尚来主持，或者是道士来主持，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无所谓。就算尼姑待在里头，也并无不可。很多庙既供奉观世音菩萨，也供奉太上老君，好多地方供观音。也供妈祖，供碧霞元君，在南方闽粤等地，既供妈祖，也供关公。对老百姓来说，巫术的信仰、佛教的信仰和道教的信仰都是一回事儿，他们基本就是融合的。而自元朝之后，在和尚与道士之间、道士和巫婆、神汉之间，也都基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论战或仇杀。这种宗教冲突只是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以及排佛运动兴起之时出现过。之后，外来的宗教大多数都本土化了，彼此相安无事。大户人家要请人做法事时，往往会请一对喇嘛、一对和尚、一对道士、一对尼姑，这就叫做四全，有四对，这样才觉得气派。这些请来的宗教人士也不会因为彼此念的经不一样就起冲突，就各念各的，相安无事，非常和睦。但是新来的天主教却不是这样的宗教，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的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信了教，你就是我的人，我会给你起一个教名，就是类似。现今意大利人的那种名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然后你的生老病死，我都会高度参与。你出生时，教会要给你施洗；你成人的时候会有监正礼，相当于现在的世俗的成人礼。你的婚事我也要参与，平时你还得定期到我这来告谢、做弥撒。你死的时候，神父会给你做终父礼。天主教通过这诸多盛事，把信徒集合成一个非常稳固的组织。这样一种结构的宗教，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虽然中国人以前也信佛教和道教，但没有谁天天会去组织活动。这样加入天主教的信徒，就和外边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主教的活动是经常性的。信徒不仅要常常听教导，还要谈体会，